越忙越重越吞，跌跌碰碰要到医院插队，接生肥肥腾腾蟹床撞奔，越骂越坏越氹，喊喊叫叫冷笑卷头强过，热吻打退单纯那款得行，或对你有些恨，全程公车有你是缘分，未及此即先得我与相赠，六字送我亲人，全程祝福语有谁可哑忍，不敢靠近又不想忍，当场对阵，茫茫人际如何入世，如何入世，只需礼貌，名牌昂贵，如何做势，如何做势，只差礼貌，全程颓废，如何自卑，如何自卑，都不可以没礼，我明知非礼勿退。越叫越食越喷，转转个个吓到死于着班，转身暗暗沉沉人如何身，越是越紧越身，拍拍手做错夹问未二胎，别问虚假包装有算隐行，谢谢再次光临，沿途弯腰懒理假与真，是大公司高薪直接主任，是日意志消沉，为何不懂这个字，请等我入世，如何入世，如何入世，如何入世，只需礼貌，名牌昂贵，如何做势，如何做势，如何做势，只差礼貌，全程颓废，如何自卑，如何自卑，如何自卑，都不可以没礼，我明知非礼勿提。No no。No no。先来礼貌，跌跌碰碰要到医院插队接生，喊喊叫叫冷笑卷头强过热吻，还对你有些恨，全程公车有你是缘分，未及此即先得我与相赠，六字送我亲人，全程祝福语有谁可哑忍，如何入世，如何入世，只需礼貌，名牌昂贵，如何做势，如何做势，如何做势，只差礼貌，全程颓废，如何自卑，如何自卑，粗口怎当做礼，我明知非礼勿，蝗虫流蚁，寻求默契，寻求默契，相称礼貌，平民皇帝，退换玉砌，退换玉砌，相通礼貌，全球形势，随时盛世，随时乱世，随时末世，全球形势，随时盛世，随时乱世，随时末世，街口街角成礼，哦，来高 功在十位。